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五。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拥抱京津冀协同发展，华顿雪花塑料集团公司通过搬迁换取土地空间资源，赢得更大发展。 市经信委积极推动北京现代丝工厂等多个项目落地河北。 从今天开始，北京市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事迹在新闻广播展播。 北京今天进入主汛期，本周将天天下雨。 近期肠道感染进入高发期。 北京优衣库试衣间不雅视频事件当事人被拘留。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满怀信心开启首都发展新航程。 华顿雪花塑料集团公司是一家有着50年历史的老企业，他们的主要产品在国内处于前三甲的水平。今年八月份，他们就要从北京四环路边上的马家楼搬到河北固安去了。在那里，他们建起了新厂房，购置了新设备，一个现代化的新工厂就将在那片土地上崛起。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曹丽的报道。 从1965年建厂到现在，华顿雪花塑料至少经历了4次搬家，从朝阳门到广安门，再到新发地，再到马家楼。每一次搬家，他们的发展都会往前再迈一步。所以，对于这次从北京搬家到河北，他们表现的还是蛮从容的。公司董事长倪仲琴说：“ 在任何企业的发展和转型当中，都要把它看作机遇为主，不要把它看作搬迁就是一个简单的搬家过程。”所以我们在考虑叫涅槃重生，要把原来企业管理当中的不适应现代化企业的东西把它摒弃掉。比如说我们在管理上会采用新的 ERP 系统、OS 系统，包括我们的物流的平台、销售的平台都有全新的打造，员工的培训要得以升级，同时呢也要考虑对当地的一个贡献。搬过去以后呢，我们这个企业会给当地创造将近4亿的产值。 上世纪90年代，华顿雪花塑料刚搬家到马家楼的时候，每年生产塑料产品2000多吨。20多年过去了，现在他们的产量增加了10倍，达到了20000多吨。 土地资源、空间资源，包括我们物流已经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企业发展是捉襟见肘。比如说我们在物流方面，我们东西运不进来，产品运不出去；在空间方面，我们的设备没地方放，产品没地方。 董事长倪仲琴告诉记者，他们在固安新厂区占地面积115亩，是目前厂区面积的好几倍。到了那里，一直困扰他们的发展空间问题将迎刃而解，交通物流也会更加顺畅。 通过这个搬迁，我们会建造一个绿色、高效、盈利的现代化的工厂。我们原来的人均劳产率可能只在50吨左右，我们通过这次搬迁，我们通过先进的这个设备的使用，通过管理技能提高，我们人均劳产率算在150吨以上，那么这个水平要达到国际上先进水平。 北京市经信委主任张博旭透露，近期从北京搬迁到河北天津发展的企业还有很多。首钢京杭2期已于近期开工建设，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在河北省新乐市投资16亿元新建河北新乐三元工业园，计划年产4万吨婴幼儿配方乳粉以及25万吨液态奶。今年年初，北京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园项目落户河北沧州，首期入园企业22家，涉及总投资61亿元。4月11号，康臣制药、普瑞东方、协和药厂等10家企业集体开工建设。此外，张北县庙滩产业园 IDC 项目、北京现代四工厂项目等也都选址落户在了河北。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经信委围绕北京市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聚焦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产业疏解对接协作，围绕转型升级、转移协同、转换动力这3个转变做文章，从而实现 减重量、提质量、增能量。围绕转型升级，市经信委严控增量，对于新上项目严格把关，绝不再添新负担，同时进行技改提升，加强对现有产能的技术改造，减少消耗和排放。再有就是针对落后产能、高污染、高能耗、高水耗的行业和生产工艺，坚决淘汰，就地关停退出。自2013年启动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以来，到去年年底，全市已经累计退出污染企业680家，今年上半年又退出185家，预计到今年年底，累计退出企业将突破1000家。到明年年底，将提前一年完成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中退出1200家企业的任务。产业协同发展不能仅凭北京一己之力，必须实现三地联动。就此，市经信委主动加强与天津、河北经信部门对接，转移协同，提升承接引力。在北京曹妃甸现代产业发展试验区内，经济双方共建产业园区。目前中石化千万吨炼油项目已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复，首钢京唐二期也准备在近期开工建设。结合天津、河北不同区域资源禀赋特点，北京市经信委大力开展产业对接。2014年以来，已经推动新乐三元工业园、张北县庙滩产业园 IDC 项目、北京现代四工厂等多个项目落地河北。去年以来，市经信委支持企业加强新技术、新工艺、新模式、新业态的四维创新，引导市场聚焦发展创新前沿产品、关键核心产品、集成服务产品、设计创意产品、名优民生产品五大类产品，实施产业生态建设工程，力争通过这些措施实现从在北京制造到由北京创造的战略转型。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醉酒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灼伤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京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松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这首露营之歌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著名将领李兆麟将军和他战友们的遗作。东北抗联战士们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一边露营一边作战。抗战14年间，东北抗联共消灭日军180,000余人，作战10万多次，牵制日军76万人。他们身上有着怎样的故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一个小小婴儿降生了。如果是在和平年代，这应该是父母最喜悦的瞬间，而在1940年的东北抗日联军行军途中，或许会意味着灾难。这个孩子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著名将领李兆麟将军和夫人金伯文的第一个儿子。李兆麟将军的女儿张卓亚跟这个哥哥从未谋面。 日本马队有200-300人追上来，东北的冬季基本上-30度，那个雪不是齐腰了，齐胸的雪，铺了一个军毯，我母亲就把孩子生下来，就继续行军了。那个雪呀，一直在流。 第一眼见到儿子时，他已经6个月了。然而李兆麟将军没有像其他父亲对待孩子那样抱起来亲昵。张卓亚说， 突然我父亲把这个孩子给扔到深山里。 当时由于日军实行的归屯并户策略，也就是把众多村庄的百姓集中在一个地方居住，便于控制，也便于切断抗联战士的粮食来源，东北抗日联军也转移到了深山老林中秘密隐藏。张卓亚讲起母亲回想此事时的眼泪， 哎呀，就哭起来了。他就说，我要把他抱回来。这时候我父亲就说，今天你要敢把那个孩子抱回来，我会当着你的面用枪把他打死。我不能让我的儿子的哭声引来敌人，让我的部队受损失，我们还要打日本。 这个孩子后来被一名老战士捡起，最后带到苏联，不知生死。2005年，张卓亚的母亲金博文去世，病重期间，他反复跟女儿卓亚说同样的话：“ 卓亚，我这一生追随共产党不后悔，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抗联战士，就足以让我刻骨铭心。” 东北抗联老战士、黑龙江省前政协副主席李敏，今年已经91岁高龄，但那段记忆在他心里不会磨灭。 1938年的农历10月，大概是14岁吧。一天，天上呼呼的这个雪像蝴蝶那么大飞起来了，我们要马上就离开这个地方。据说是日本关东军已经进山了。 当年这个朝鲜族女孩李敏撤退中和部队失散，一个人在深山中拼命奔跑2天2夜，还需要在深冬季节寻找食物。 榆树叶冻得都崩崩硬，我就开始吃。哎，有一样东西灰秃秃的，老鼠，我得想办法把这个老鼠给烧吃。 李兆麟将军的女儿张卓亚也讲述了母亲告诉他的情况。 松树皮把那层老皮砍掉以后呢，把中间那个白的那一段心用干刀剁碎了，用水煮发红，再用水再煮，煮了多次以后白了，就用水把它漱进去。那女战士走路也走不动了，爬出去还去捡粮食。 后方部队尚且如此，前方战士更是急缺粮食弹药，药品也不足。已故的黑龙江省前副省长陈雷也是抗联老战士，他是李敏的爱人。陈雷当年是侦察兵， 做了2次重伤，炮弹这锁骨打掉了，生蛆了。那夏天，第二次是动脉打折了，差点没死了。用那个木头，用棉花往里头塞。 东北烈士纪念馆宣教部主任于连荣说， 在我们中国的现代史上，有3次最为惨烈的战争，其中有25000里长征、南方3年游击战争，还有就是我们东北抗联，拖住了大量的日军，使其不能入关南下，有力的配合了当时的全国抗战。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自今年5月起，北京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联合成立北京市第5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组委会，投票选出北京市第5届全国道德模范11名候选人，他们的感人事迹向社会传递着正能量。今天起到7月30号，新闻广播资讯早8点节目将对这11位候选人人物事迹进行展播。今天将播出助人为乐模范候选人廖礼纯的事迹。廖礼纯曾是柳传志门下3杰之一，24岁就掌管联想广州分公司，28岁创办自己的企业，39岁企业已年销售额数亿。但2004年起，他从公司管理中脱身，投身公益事业，参与沙漠植树，从成功企业家到玉林治沙生态修复专家，廖礼纯的人生来了一个大转折。至今，他已经拿出个人上千万元的积蓄，搭建起公益平台。今天8点钟播出的资讯早8点节目将播出廖礼纯的事迹报道，敬请收听。 2015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 肖英，女，1962年出生。北京华冠商业经营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从商30多年，肖英信守诚信为本、服务至上的理念，持续开展连锁店铺无假货活动，投资建立检测室，带头与肖协签订先行赔付有保障协议，发起成立房山区食品安全企业联盟，带头推行无障碍退换货，赢得了顾客的信任。企业被评为北京市购物放心店、无假冒商标示范商场、绿色通道优秀企业。 郭建新，男，1969年出生，龙潭公园职工。他曾赤手空拳威吓并制服一名持刀行凶的歹徒，保护了游人的安全。他曾奋不顾身地跳进刺骨的湖水里，把已经生命垂危的落水老人救上岸。 在龙潭公园，他是人们心中见义勇为、热心助人的英雄。 张文新，男，1966年出生，北京电力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从大学实习到北京市供电局开始技术创新，20多年来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高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职工创新工作室成立5年来，共有50项技术创新，其中48项已经运用到生产中，12项获得国家级专利，每年节约资金上千万元，有效地提高了生产力，凝聚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力量。 王瑞全，男，1967年出生，密云县密云镇新农村人。20多年前，王瑞全正要结婚的新娘子因煤气中毒不幸去世，从此他自愿上门当儿子侍奉准岳父母，结婚后也和老人住在一起，家里的力气活他包圆了，他亲手给老人盖新房，连夜蹬3轮送老人上医院，在钱上却不肯沾老人的光。 张哲，女，1970年出生，北京海关会计。张哲2002年就当了志愿者，10年间先后陪护了5位孤寡老人，给敬老院的老人做了几十场公益演出，还为老人们留下了珍贵的口述历史。他多次组织为病残儿童的义卖，受邀参加中国在博茨瓦纳的慈善拍卖演出，演出所得全部捐赠给了当地的孤儿院。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有问题请拨打咨询电话6566-1566。正在直播的北京新闻，我们再来关注。上周雷阵雨天气频频光顾京城，这周天天有雨的局面还将持续，连续的雨水将三伏天的酷暑一扫而空，本周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7到30摄氏度之间。有关天气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吴思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傍晚开始的降雨情况吧。 最近几天北京的主旋律是雨一直下，昨天傍晚开始的降雨一直持续到了现在还没停。监测显示，从昨天8点到今天早上6点，全市平均雨量为14.3毫米，城区3.5毫米。最大降雨发生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达到152.6毫米。另外有3站的降水量都超过了100毫米，分别是昌平居庸关长城、顺义赛马场，还有顺义的高丽营。监测的雨量呢，都达到了大暴雨的量级。顺义区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40分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到今天早上8点，顺义区的降水还将持续，部分地区雨量可以达到40毫米左右，请注意防范。根据最新的预报，今天白天北京仍然有雨，白天是阴有雷阵雨，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而且目前北京还处在地质灾害的蓝色预警中，山区容易诱发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的市民要格外注意。主持人， 那么今天是周一，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周天气趋势如何呢？ 造成天天有雨的主要原因是北京正处在近年来少见的低涡天气系统的稳定控制下，动力条件和水汽配合默契，而这个低涡天气系统会持续控制北京，一直到27号，也就是下周一才可能发生改变，所以本周的降雨仍然不停歇，天天有雨，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随身带伞。当然稍感欣慰的是，在雨水的打压下，人们能在酷暑的三伏天里享受到难得的透心凉。今天到周四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7到28度左右，后半周气温略有回升，但也都在30度以下。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吴思带来的介绍，谢谢。 再见。 好，我们再来关注，从今天开始到8月上旬是北京的主汛期，也是每年降雨最集中的时间。近年来主汛期降雨主要呈现局地性和短历时、强度大等特点，特别是在经历了这段时间的密集降雨过后，市民出行应该注意防范，尤其不要到山区及浅山区游玩。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7月下旬到8月上旬是北京的主汛期，降水集中，近一段时间的雷雨天气已经提前让人们感受到主汛期的临近。7月16号到18号，全市平均降雨量51.4毫米，也是入汛以来最大的一场降雨。 近两天降雨云带仍然在本市北部徘徊，18号上午8点到19号上午8点，密云西翁庄气象站降水量达到165.4毫米，为大暴雨级别。两次降雨过程中出现道路崩塌灾害7起，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市国土局也多次联合市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醒市民在降雨过程中和刚降雨过后不要到山区及浅山区游玩。近年来，北京城市热岛效应明显，对流性天气系统增强增多，引起降水多呈现局地性、短历时和强度大的特点。到了主汛期，这些特点将更加明显。根据预测，今年夏季高温晴热天气和暴雨天气将轮流登台，极端天气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大，市民在主汛期更加应当注意防范。 记者从北京市疾控中心了解到，上周本市感染性腹泻发病率略有下降，但专家提醒，近期仍是肠道感染高发季，市民应注意饮食卫生。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数据显示，上周全市共报告法定传染病3834例，乙类传染病发病数较前一周下降10.85%，丙类传染病较前一周下降11.8%。目前正是手足口病高发期，但是数据显示，手足口病发病较前一周下降17.2%，其他感染性腹泻较前一周也有所下降，下降了4.37%。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本市进入夏季肠道传染病高发季节。市疾控中心提醒市民，虽然感染性腹泻有所下降，但仍然要注意饮食安全，尤其要讲究食品卫生。加工时要生熟分开，吃剩的食物应该及时储存在冰箱，吃之前一定要彻底热透才能吃。此外，还要提醒市民尽量减少在外用餐，比如路边摊、大排档等，最好能够在卫生条件好的地方进行点餐。在外就餐时尽量少点或不点凉菜，避免生吃、半吃、酒泡、醋泡或者腌制的食品。此外，一旦得了腹泻，建议大家要到肠道门诊就医，不要自行使用抗生素。 好，正在直播的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警方昨晚通报三里屯优衣库试衣间不雅视频事件的调查情况，已经有一人因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被刑事拘留，三人被行政拘留。两名当事人于4月中旬在试衣间内发生性关系，并用手机拍摄视频，在将视频传递给微信朋友时流出，并被上传到互联网。 记者昨天从多家保险公司了解到，近两天的暴雨使得本市水淹车辆报案激增30%以上。据了解，涉水造成的发动机损坏损失大约占到全车价格的20%到30%。北京市保监局建议车主买涉水险，涉水险一般都有20%的绝对免赔率，出险后如果要得到全额赔付，在购买涉水险时需要同时购买不计免赔险。 西城区举办的星期朗诵会中华诗词朗诵演唱会昨天第一次走进金融街，在有着百年历史的新华社礼堂，与来自金融街地区的白领、社区居民以及朗诵爱好者们共同感受中华诗词的无穷魅力。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3级，属轻度污染；西北部空气质量2级，属轻度污染；东北部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肖朝阳、李斌，播音员滕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非常凉爽，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2.7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早晨有雾，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 真正的成就，不只是个人的成功，而是能为世界带来多少改变。沃尔沃全新 XC90 集88年安全传奇与北欧设计之大成，以人性化尊贵驾乘体验，缔造智能互联汽车新典范。沃尔沃全新 XC90 耀目登场，大气新城，境界新生。贵宾热线400-678-1200。 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你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七层回迁房不装电梯，居民质疑项目是否存在违规；小区内数百平米会馆空置十多年，业主文体活动无处去。下面是详细报道。今年55岁的洪先生家住西城区天桥南里3号楼，这是2000年宣武区对天桥危旧房改造后的回迁房。洪先生住在七层，根据当时的相关规定，七层及七层以上的住宅楼必须设置电梯。不过洪先生他们已经爬了十多年的楼梯，如今随着年龄一天天增加，楼内居民对于电梯的需求愈发强烈，但是多方反映却没有结果。七层楼房当时为什么没有安装电梯呢？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19号上午，阴天，空气潮湿而闷热。记者跟随洪先生爬上七楼后，两人都气喘吁吁。据洪先生介绍，小区内多是之前居住在天桥地区的居民。2000年的时候，因为天桥地区改造，他们响应号召签订了回迁房的协议。2年多以后，就住进了新房里。当时对于七层的楼房也没有什么意见。 当时那时年轻啊，就没觉得说什么不方便了，心里高兴啊，政府给咱们解决了。 如今虽然住在50多平的房子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因为没有电梯，他们越发感到行动不方便。而且明明是七层的房子，在洪先生的房本上却写着跃层701。 这是方便证，写的是跃层，他不告诉你是七层。这跃层是复式，是6层楼到我这儿来，这是一间儿。这叫跃层。 如果按正常情况下，就相当于6层和这个跃层应该是一家。 对， 应该是一家。 一家 叫跃层。 嗯， 对。 现在这叫什么跃层？ 之前新闻热线也多次报道过老楼加装电梯的问题，是否安装电梯，楼层是关键。六层的话，按照当时规定，设计时可不带电梯，但是七层的话就必须要有电梯。针对这种情况，记者也电话咨询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文国伟。 他这里头可能涉及到一个欺骗，到规划局去审批的时候说是6层跟7层是一户，然后实际上在使用的时候分配给6层一户、7层一户。如果是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属于欺骗，违反这个国家规定，建委、规划委都要负责任的。 天桥南里地区当时的建设方是天桥投资开发公司，2010年合并到西城区属的国有企业北京广安控股有限公司。记者也尝试联系广安控股，但因为周末电话无人接听。目前在天桥南里和天桥北里小区共有33个单元，近100户居民住在七楼，涉及居住面积约6000多平方米。按照当时每平4000左右的价格，如果这些楼层属于违规的话，那么涉及的金额将达到近3000万元。曾经北京市危旧房改造的重点工程，是否存在着违规建设、违规销售的情况？新闻广播会继续关注。 家住回龙观龙泽东区的王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说：“ 我是回龙观龙泽东区的业主，我们小区一个会馆，这给小区业主锻炼遗落的地方，建成已10多年了，一直空闲着，让捡破烂的占据着。数百平米的3层会馆，究竟何时能服务于广大业主？” 这个小区的顶责物业管理部电话无人接听，物业法律领域资深律师包华首先解释了这类房屋的产权归属。 会所呢，其实是它的文体设施设备这类规划的其中的某一种体现形式。它的产权本身呢，我们知道历史上绝大部分的会所的产权登记都是给开发商的。业主们现在有文体的这方面的活动的需要，开发商他不可能说是用自己自有产权的房屋还要自己再去搭钱然后再去做这个文体活动，业主们呢又不可能去承担这样大一个规模的这个会所的这个硬件维护的这样的一个相关费用。业主们要想用也未尝不可，但是自己愿不愿意出这样的一些管理成本，因为这个管理成本本身并不是政府提供的，也不是居民委员会提供的，那么这个设施设备呢可能也不是全体业主共有的，那么维护成本到底谁出，可能是目前必须要解决的。经营的好的也有，但是呢就不可能只对业主来进行经营了。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蔡和娟，主持人王然，感谢各位收听。